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我翻嚟得我一個，因為佢哋唔知道咧，我哋喺度開節目嘅。我哋而家見到咧，嗱，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啦，就係點樣劃咗個示威區俾土共，我哋冇嘅，但我哋冇。就劃咗咁大鐵籠咧，裏邊咧而家多咗個人啊，有成五個啦，增長25%啦，咁就喺呢度咯。其實真係好慘，我覺得真係好唏噓咧，佢哋要咁樣留守喺呢度咧。我唔知係咪留到夜晚唔掂啊，應該就唔係睇足足。唔係，我哋攞 出個 live， 唔係啊，係啊，攞呢度做背景啊，睇幾多人佢哋。因為咁樣講， 我而家有幾多個？四個。 五個啊，五個啊，有五個啊，有五個已經。 有 25% 嘅增長喎、 啊！咁頭先阿班長仔喺上面同我哋傾偈，話佢哋好慘啊，佢話廢青啊，棟到撲街啊，咁樣咁啊，裝束唔夠係慘啊，所以熱狗咧都有風褸嘅，你都去買嘅，即係咁啊！好啊，唏噓完我行翻去不如， 我哋笑完佢啦， 咦？你唔衝埋翻 嚟啊？你個翻嚟笑過嚟笑，過嚟笑過嚟笑過嚟笑，凍又大風又凍嗰個位， 都係好凍嗰個。 我哋呢發嚟啦， 但係冇專人， 好撚凍啊！就係咁咯，就係咁咯。你繼續，你繼續。 真係好凍啊！頭先其實我哋咧都好，即係我住 嗰位又嗰位又扯風咧。 哇！屌你，我覺得今日簡直同你做嘅工作係一樣，社工嘅關心佢弱勢社群。屌你， 我頭先同佢講嘅，我唔知頭先同佢講。 唔係，我見佢喺度話嗌喺度屌鬼，咁跟住但咧一路屌咧隻手就喺度咁樣抓。 係啊係啊。 咁我咪同佢講咯，你係凍，你係凍，你著多件衫啦。跟住佢話咩啊？咩啊冇嘢啊咁樣，跟住話係啊，呢度人又少又大風，咁你幾個又年紀大啦，攝親就無謂啦。 即係慘 嘅，但係 真係好慘。 但係佢又好好聲好氣對你 嘅 喎。 唔係佢 又唔會屌鳩你。 唔係佢第一句，唔係佢第一句講真嘅堅抽嘅，佢話咩？大家各自表述啫。 係啊係啊， 跟住我咪話，咁我咪話，咁我都係表述啊，我對你關心啫。咁我咪先，咁我見你咁慘得四丁友，屌你美少女戰士都多人過你。我真係覺得好慘啊！你大佬，你講真，嗱，除非一樣嘢，除非一樣嘢係唔慘，本身個鋪個 budget 係咁大嘅，即係嗱，我 睇啦， 四揾翻嘢出嚟，嗱，總之我哋同我今日搞旺個場，喂，咁大聲，一二三四，搞掂 佢，分咗佢，咁佢哋之後會攞錢嘅時候會殺死對方嘅喎。 咁佢四個，以佢四個咩戰鬥力嘅話，應該都係旗鼓相當。我覺得大佬， 即係 唔係邊個殺死佢，幫睇下邊個未凍死啊！大佬，捱一路企喺度，睇下邊個最後頂得住，邊個唔使攞曬錢走咯。好冷凍個位 就發熱嬲啦，佢哋咁咪 keep 住五個啦。 唔係咁冇計，你估呢件，你估呢件嘢真係個個組織都有咁啊？係我哋啲咁關心。 上頂啊！上頂。 佢嗰件咁嘅短袖撐 CY 咁樣，啱啱佢印啲手都會差過。你嗰件咁樣嗌咩啊？ 嗌咩啊？我有好多噶 ，Spanish Way 嗰啲， 我有好多噶，上網買。佢哋嗰件四年啦，已經即係不經不覺。 哇！咁新正喎，算嗰隻橙色仲好新， 係冇乜機會著，珍而重之，買著得多嘅都著得多，珍而重之， 好撚新正 咁樣啦。咁但係嗱，合理，即係合理咁樣去估算咧，佢哋係應該會多啲人嘅眼啲，可能早得滯。飲完茶先過嚟， 睇唔到身。唔係，其實我計過，今日有十零人嘅，有十零人嘅，咁就派咗一半就上去先分，即係一個人分成。 哇！真係慘咯，有著褸嗰啲上去啊！ 啲女弱啦，唔係啲比佢哋更加弱嗰啲上去。 啲褸喺度俾佢哋著。 咁同埋今集都係值得紀念嘅一集《大香港早晨》啦。你喺《大香港早晨》見到教主啦。即係有主持寫翻佢 ，keep 住年年做啊！ 主持幾秒啊？ 主持寫翻佢嘉賓啊！ 嘉賓， 風歐嘉賓咁樣， 教強勢回歸。唔係教主行到好似高攞位咁行到，揮手就行咗位 啊！跟住頭先我表揚你嘅，即係你兇個差佬，點合作啊？ 咁問啫嘛，我 問 我， 好 黃達問我啊，乜黃達叫我哋問佢，咁我咪問咯。 但叫你好有禮貌。 跟住黃達話禮貌啲，我冇講粗口啊。我係冇講粗口。 即係大聲啫，大聲唔代表冇禮貌。 我冇麥啊嘛，你知我哋唔係個個大聲講火金啦，火金我即買，一火金我買個私家大聲。 私家。 小蜜蜂。 即係好似楊岳橋咁啊！ 正義我， 就向前。嗱，反而放幾多咯？放得多我一定買個大噶，係咪先？買個 M 箱嘅 CK 咁。你放得多我孭住 CK 咁， 係。CK 有個拖住嘅。 哇！ 佢後來孭住，方便行動，得一個人好唔方便。 跟住佢問， 冇人幫佢睇住個箱，去廁所冇人幫佢看住個箱，好唔方便，或者自己孭住。 攞我睇住，我想梳翻個頭， 好亂，佢好亂。咁咪大家屌我，咁咪冇啊，咁咪問佢咯。咁佢話叫我哋合作啊嘛，聽從佢嘅指示，咪問佢有乜嘢。 我都完全唔知係咩指示。 唔係，跟住轉個頭咪又重複過嗰句説話。其實冇噶，佢哋唔會有內容嘅講嘢，就係識嚟嚟去都係。 我想講你空兩空嗰個差佬。咬到咬到口震喎，跟住 煎熬。其實我想講咧，其實今日我想講咧，即今朝嚟到同啲 P P R P， 即 我 P P R P 講我好笑，即個男房啊， 係啊， 嗰個好笑啊。 我初頭以為嗰個土共嚟㗎。 我哋拉拉架，我哋拉我哋嗰個神聖嘅鳩叫車出嚟啊嘛，今日係啊，雖然你冇見到啊，因為今日嘅對手因為太弱，冇係 啦， 我驚我四個喇叭震死 嘅，即係喺度待命，喺度待命 要黐線啦！我哋開嗰個嘢，個四個會嘢，點解你咪又飢寒交迫啊？點解俾你嘈鳩？唔係，我隻手保護住。我哋就好定係揞住耳仔好，好撚慘噶，大佬！ 你又你咪攞個鳩叫車出嚟同佢講，唔好瞓啊，一瞓就死㗎啦！ 係，你轉頭過去開車，等人錄低慘聲。 你同佢講開， 屌你乜？唔係阿典娜咁嘅咧？ 頂住啊！ 阿典娜，頂住啊！唔好死啊！ 阿叔。東區法院喎，唔係東區醫院喎，冇去錯啊！ 喂，東區醫院都有啲距離。 咁跟住係咁推我哋架嘢，叫我哋架嘢擺埋一邊，又話擺到老撚鏈咁遠。咁跟住我咪同佢講咯，喂唔係喎，我啲聽眾喺呢度喎，就係剛剛有兩個通話擺喺個窿入邊。我話我哋有兩個聽眾喺度啊。嗱，呢度長期聽眾你阿思思，我哋都喺我哋喺度，佢就喺度噶啦，佢出嚟都我啊，我冇理由唔招呼佢哋先嘅，咁我話就對住兩個面門啦，跟住個 B R B 係唔知點應對， 佢唔 知， 我想講嗱，我出嚟行動或者用 B R B 丟嘅經驗，梗係即係冇你咁多咯，但我今日見咧就係咧，你嗰打怪車啫嘛，擺出嚟咧，佢已經係。冇辦法，佢唔知道可以點做。 佢係咪就係以為當日呢個咩音波炮就係呢嚿嘢？ 係我想講佢係 電磁炮。 電磁炮，我哋呢個音波炮啦。 我哋有電磁炮二期啊。 音波炮，音波炮仲有四面手面射 的。有音嘅， 好撚猛啊！都。 跟住佢嗱條路啊窄啦，咁樣你想知道幾窄嚟？而家過嚟睇嘅。咁咧咁我又打怪車啦。佢又冇辦法叫你唔可以擺到嘛，即係佢冇叫收走嘛，法例問題。即係我容許可以擺到嘛。咁下一個要。處理問題就係擺邊啊嘛，就係擺邊。咁佢一開始我見你哋喺度拉鋸，唔知擺邊啦。而我哋最想就係擺喺個正門嘅隔離啦。 嗯， 其實 喂，班長， 你有我，我有。 嗱，佢講啦。咁我哋最想咧就係我哋唔正經咩？咁我哋梗係想擺喺正門嗰個位向佢啦。咁咧頭先我跟住就出現啦，我哋跟住出現嘅喺度食花生喺度笑啊咁樣。咁因為我覺得其實擺邊都冇所謂。我哋嘅打怪車咧係喺928當日係嗌曬成條下角度噶嘛。即係我同阿 Victor 同阿湯姆係一架打怪車就嗌曬成條下角度噶嘛。跟住我心諗我理得你擺邊啊嗰架車。咁佢哋咧就好緊張咁樣拉腳，好緊張咁拉腳。咁啊有兩個 P R 一男一女啦。咁喺度拉腳，跟住咧。原本咧就想拉到去巴士總站嗰個位置，跟住我心諗嚇、啊、你扯到嗰個位置，其實都好撚嘈，都夠曬大聲喎咁樣。 呢、這個其一拉我哋過去。 好啊，過去先。 我哋過去先。 快啲望曬，快啲望曬。要唔使嚇？快！阿雙傑成個嘢咧打仗咧揸住支旗軍旗。 雙傑而家好硬。 好啦，我繼續啦。頭先講到咧就係、是嗰、那個打怪車啦，跟住咧佢就話要求咧就擺喺，跟住唔理佢，我哋唔理佢。咁我即係阿李正熙又好勁嘅，李正熙同阿班長我哋三個咧，即係我喺後邊啦，我冇咩做嘢。咁三個就喺度扮咧，喺度扮傾偈，唔理佢。跟住你知 P P R B 咧就好人噶嘛，喂幫幫手啊，喂 拍埋 喂條線啦，唔係喂你哋把事啫，咁樣不如擺埋一邊啦，冇人理佢。嘿，唔係我話事，我哋左行右行咁樣咧，唔知做乜嘢唔理咧。跟住但係咧，另外有手足咧，已經係將成架車砰咁樣筍咗落個樹嘅隔離，即係正門嗰度。咁最尾都要丟啦。咁最尾丟多兩丟咧，就話咁唔使擺咁遠啦，就擺喺土共嗰個籠嘅隔離嗰個位啦。咁我哋梗係話好啦，屌嘈到咁梗係好，因為佢又唔知道我哋嘅打怪車有幾好威力。其實就擺邊都聽到嘅，其實擺對面都可以嘈到俾人告嘅咁樣。 我喺土共喺度播緊 Star Wars。 系咯， 理柒佢啲咪翻翻，咁咧就咁我哋擺好咗個位，其實都未開播，跟住到試咪嚇死佢哋，雙腳可能壓打到共產黨，嘈到我都覺得其實擺邊都冇乜關係咁樣，咁又係 P P R B， 其實 P P R B 都好笑，佢同你丟嘅嘢咧，佢同你丟嘅 A 嗰位咧，你只要死都話唔制咧，基本上佢已經冇計。 你同佢講唔得喎。 喂死喎！ 跟住佢企喺度， 唔知啊，咁唔好喎、啊！你只要不 你理我唔理，大家一齊唔好理啊！ 係啊，大家一齊唔好理啦，咁我就擺咗喺度啦。佢喐唔到你啲嘢，佢又唔可以同你反面，因為佢冇得負責反面噶嘛。咁咧就所以最尾就安置咗喺呢度咯。但係係好易傾嘅啫喎，佢哋冇內裏唔和喎。跟住咧到， 因為佢冇得強制你一定要擺邊度。 跟住咧到雙傑咧，到雙傑喺度 set 緊嘢啦，喺條柱，即係喺翻個陰頂位 set 緊嘢。因為你正喺度同佢拉鋸啊嘛。喂，咁我就算擺呢個位，我都要擺得近啲土洞嘅。點解？因為驚落雨撇雨。跟住佢又冇計，又係企咗喺度。好啦，跟住 set 好咗啦。跟住咧有個，跟住另外嗰個 PBRB 嗰個阿叔咧，即係男人咧，就走過嚟，唉喺度咪好咯。跟住佢揶揄你啊，雙傑。即係我唔知爺爺定佢唔識嘢啦，哎喺度打碟啦，哎任你播咩都得啦咁樣，跟住任你播咩，跟住我真係大嗌啦，係咪播咩都得先？跟住佢走咗。 唔係啊，佢一開始咧，朝早我過嚟一開始 set 嘢咧，有幾個人好驚嘆咁咧走過嚟喎，哇呢部嘢 DIY 嘅喎，哇好犀利喎，都四嚿嘢。 呢部面係攞嚟 DLM 㗎， 原來嗰幾個係 BBRB 嘅人。 是啊，他們當然會讚你啊，覺得很厲害啊樣，但是你是堅決不合作就可以了，即是他又說手你又說口，跟著不合作你做你想做的事，他無奈，即當然啦，做這些公關位當然是中間要吃屎的，如果他的責任分量是要吃屎，就給屎他吃，即是 你沒理由要他工作輕鬆，他出納稅人的錢的，但是我們都是贏的，這件事最終的結論，不過我們這節完了是不是頭陣 這裡第幾節了，不是剛剛開始而已， 剛開始 了十分鐘鬆一點而已，現在 是第四節來的， 而家係第三節， 我見到 十分鐘我哋有出又入嘅咯，已經。 我見到 So Red 話土共庭裏面開拖喎， 都話準備 庭裏面男士 都話準備藐視法庭㗎啦，佢哋準備的幾件藐視法庭㗎啦。 但係佢得幾個喺入邊㗎啫喎？ 唔係法庭係好，即係佢唔明嗰種嘅嚴謹係要處理嘅，但係唉、哎、你知唔讀書嘅人就係咁咯，仲以為睇緊算死草嘅年代，即係呢個，咦你兩個？ 我問緊庭裏面嘅資訊究竟係點樣樣？ 咪知咯，咁當然今日表揚阿班長同李正熙嘅力量，超算佢兩個咧就已經係頂曬成個東區法院所有嘅差佬同埋土工， 同埋佢哋兩個係唔需要大聲講， 唔使就已經喝到咧，喝到班友死曬，我喺隔離咧負責笑嘅啫嘛，我咪哎係啦，係咁， 即係好似流浪咁喺度， 唔係咁你要有呢角色噶嘛，你一定要有呢個啫，係咯打佢啱啦，我又唔中意，因為我又冇著熱狗， 俾我忍啦咁樣， 係啊係啊，我冇著熱狗咯，不過我行出行入咁樣，係啦，一話誒唔好阻住市民咁樣，咁我唔係市民啊，咁我有得行啊咁樣咧。死都捱住條路啊！嗰邊又咁鬆動啊，好唏噓嘅啫。白咁不斷喺度做呢啲嘢，係跟住其實你話啲土國阿伯，即係佢哋可憐咧，跟住可憐到個地步咧，係差佬都唔望佢哋一眼，差佬都唔理。 冇需要理啦，得幾個人。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啊！好白燈，好白 死啦！ 搭翻條女買正話啲狗打佢嘛，佢依家連埋兩個。女警咧周圍揾人影人啦，得個字字啊，你 哦，我俾佢影啦，黐線嘅佢都嚇，咁啊，梗有呢啲啦，梗有呢啲。頭先 chat room 都話要小心非禮組，冇女啊，頭先呢度， 頭先全部都係啲阿伯嚟嘅。 係啊，咁講一講頭先嗰位先生講啲乜嘢？ 收唔到啊！ 我頭先佢就話高達斌就聲稱佢就高達斌係嘛？ 係啊，高達斌。 高達斌就聲稱佢有條女，就話有人非禮佢咁樣，咁就同埋啲女警走出嚟認人咁樣。咁即係大家都明白咩事啦，咁樣咁就所以就即係佢哋成日都係做埋咁嘅嘢㗎啦，咁就都係老屈㗎啦，即係你明㗎啦。咁樣咁就而家就 點啊？冇嘢。 而家就未見佢行過嚟。 就算佢哋認人都係勾認㗎啦，我哋都試過唔少次啦。 基本上你即係預估到佢都會亂勾讀㗎啦。 頭當期見你穿住熱狗衫，就話係，唉，就係佢啦，係佢啦。 系啦， 我哋做咗節目嘅，系呢個， 系即系冇理搞搞我，咁樣咁就我比較驚訝嘅就係原來高達斌係有條女嘅咁樣，咁呢個係我係唔知道嘅信息嚟嘅咁樣，咁咁不過頭先都拍曬片啦咁樣，咁就即係最主要係怕俾佢煩啫咁樣。咁就不過佢都係十會過嚟搞搞我哋㗎啦，尤其是見到我哋做直播，求其都唔理屈咗先㗎啦，係咪先？咁 不過我都期待佢過嚟應我哋嘅。 你冇啦，你屌！如果佢過嚟，咪即係搞搞我。 我哋一路影住你噶嘛，已經即刻俾翻佢睇啦。 我唔想俾人揾謝阿伯啊，大佬。我都仲想正正常常咁去翻工啊，冇搞。 唔係啊，通常俾人勾應嗰啲咧，都係啲有須嗰啲嚟嘅，所以應該你都冇事嘅。 哦，今朝好似冇睇啫，仆街。 係啊，嗰啲成面須嗰啲啊，成日都俾人鳩型。唉，雙傑你小心啲啊，戴眼鏡啊，有須啊，嗰啲攋嘢。 四點環境啊？ 環境冇買咁頭先講咗啦，有條內咩啊？ 點解 Star Wars 乜嘢咧？佢哋點解？ 唔知有你做乜要走佢哋啲思維度嘅？點解我哋主持咁樣嘅？係啊，佢哋頭先冇咁就話有條女，即係阿嬸啦，有個嬸就話俾人打，咁傳聞應該係高達斌條女，咁就而家就話佢頭先大嗌，向啲記者大嗌，就話唔俾佢報警，咁但係之後頭先支持者啦報料就話應該就話有咩林同佢認緊人啊咁樣，咁啊得佢支持，咁啊睇下想係邊個打佢，咁咪就係咁咯，咁而家冇噶啦，即係暫時嘅事態就係、是。冇，我咪開緊停咯，開緊停。咁 行人路大將軍都喺度。 暫時冇嘢，因為咩嘛？點解行人路大將軍喺度？係因為今日民間電台有 case 喺度啊嘛。 哦，所以長毛 講過咯。 大將軍喺度。 係啊。 唔係啊，我知長毛喺度啊，啱啱先見到行人路大將軍、 啊。你知點解長毛喺度啊？ 你話民間電台 上停啊嘛， 冇錯，我講嘅。咁就係咁樣，係咯，冇人理嘅咯，就係咁樣咯。咁點啊？冇咩就。 而家收到啲消息就係喺停裏邊就係、是。啲土共喺度同聖眼有啲接觸咁咯，咁就暫時未清楚個狀況，咁就 叫聖眼出翻嚟啦。 係、哎，即 係準備 睇睇藐視法庭啦，我哋睇睇等睇藐視法庭。 唔係啲土共應該都會嘅，我覺得即係端即係根據個案嘅往績嚟到講咧，應該教主喺度吊緊六八九嘅時候咧，咁嗰啲土共就應該就求其到時會喺個庭裏邊有大嗌啊，唔知乜鬼嘢成咁樣，跟住到時就藐視法庭噶啦咁樣。咁咁啊，等睇佢哋秒時法庭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下我哋往後跟進個消息。 長毛 乜嘢啊？ 真係冇人 嚟 啊！ 嗱，長毛姜靈章，你唔知邊個姜靈章啊？同吳文遠三個，你都唔知啊？ 好大塊嘅 主持 喎！ 我真 係 唔知 啊！即係扮長毛個長毛啊！ 哦，我唔知佢 好大份啊！ 咁咧，就另外仲有個 你使唔使懟個 cam 過去睇？ 我冇益佢。我而家見到佢射嘅六個人到啦。跟住咧，我哋一班熱狗啦、普羅支持者啦、咁啊警察啦、有記者啦、土共啦，我想講冇人同佢哋有交集喎，係冇人埋去影佢哋啦。嚟，當然佢哋頭先影咗想嗌咗口號啦，我哋聽到咩言論自由嗰啲嘢啦。咁、 哦、 但係咧，而家佢哋咧又唔係入庭，即係未開 call 啦，定咩出嚟食煙啦？咁佢哋五條友就咁企咗喺度咧，就 係 冇人訪問嘅。我諗以長毛嚟講，就咁企間冇人理咧，佢都耐冇試過啦。阿牛喺度咯，哇！其實同班土共差唔多唏噓。 我牛嗰個機場。 當然啦，我哋咁樣笑嘅唏噓啦，我哋所以我哋要多啲人落嚟聲援啦，係咪先？即係係咯，無謂啊，無謂、啊，即係做正直嘅事啦。即係話而家行過啊，佢哋成班煙殘咁樣，最憎人食煙啦，我哋。 唔係淡仔最憎人。 做咩想行埋人堆啊？佢死等我一箱黃皮黐人等喎。 咦？佢行 到就係呢啲喎，冇理嘅。但係我又想理下佢喎，咁樣亦都 犀利喎。佢專登行到去二九 都想點？咁啊，一箱肉費千人枕嘅咯喎。哦，唔係喎，都多啲人喎，四幾個老啲，選唔到啊，選唔到啦，咁啊，選唔到啦。 個禮物我點得到你啫？根本 好啦，我哋講翻我哋啲嘢啦，不如。但我唔知講咩。 唔係，但係我好想睇佢。佢 想做乜嘢？搞嘅嘢，我 哋好難點啊！跟住結果，而家個食煙都走嚟我哋呢個位度，因為呢個位可以擋到風。 大風啦，大風啦！希望你哋過嚟啦，因為應該都審到，起碼都四點幾。 我想講，連熱狗都係唔理佢哋嘅，佢哋就好安然無恙咁樣過咗啦。 係啊，傾緊正經嘢啊嘛。 個樣咁老道，我想講 無謂蝦人啦、 啊。即係教主咧都會跌眼鏡啦，都會判斷錯誤啦。如果昨晚你有聽英文仔場，佢都話：，今日咧十多人去入咩？早啲過嚟去包開場啊！梁振英啊，第一次咧咁屌，賭控得幾丁友咪又係？喂，真係估唔 維穩費唔夠， 真係 維穩高估咗啲賭控。 嗱，在於我哋嚟講。熱狗或者泛民的支持者是很不理解原來出來示威 或者參與社會運動，即係所謂嘅參與就係、是搞壇嘢，你坐咗喺度啦，拍下手掌、嗌下口號啊、揈下手機嗰啲啦。而喺我哋嘅 concept 裏邊咧，我哋好唔理解做呢啲嘢會收錢噶嘛。但係咧喺土共眼中或者建制派眼中咧，呢啲嘢係冇理由唔收錢噶嘛。即係冇理由冇費用可以得到嘅。呢樣嘢其實係十幾年前已經有，譬如喺如果你即係大家有行車遊行咧，咁人最中意就係偷懶㗎啦。咁你梗係行到去有幾個經典嘅地方，就係、是、Pacific Place 啦、蘭桂坊翠華啦。咁咧你就會去休息，跟住先行埋後面嗰段啦。即係我呢行咗咁多年就有啲咁嘅偷雞位啦。咁咧你總會聽到咧嗰啲嘅侍應啊或者啲途人啊就會覺得哇咁多人遊行要俾咁多錢，咪好貴咯？咁或者咧，佢哋會直接問嗰啲嘅遊行人士，即係你一定會穿白衫啊，或者即係穿黑衫啊，想問你哋今日出嚟其實有幾多錢收？佢真心喎，即係佢唔係嗰啲嗰啲挑引啊！哇，你慳使收幾多錢啊？收錢之後唔係喎，佢係真心問啊！其實你哋今次出嚟係會有幾多收入嘅咧？咁樣問。咁當然啦，你作為一條黃絲帶嚟講咧，咁你就會好真誠。 唔係 唔係，即係以前啦，或者點都你話啊冇嘅喎冇。咁你如果你話冇咧，咁嗰邊真誠嘅詢問人士咧，佢會有兩個結論出嚟。 佢就會覺得你有，但係唔講俾佢聽咯。 唔係，佢覺得你蠢，一係就係。因為覺得佢唔會覺得你呃佢嘅，因為大家交心啊，大家交心，佢會覺得梗係人哋有冇落到你嗰度啦咁樣，呢個其一。 即係上面食咗你隔住食曬添。 係啦係啦，跟住就呃你熱切嘅心，即係佢覺得請你收錢。第二係咩咧？第二 俾人利用。 係咯係咯，即係 開庭咯。 哦， 即係而家開始。哦 ，OK， 打㗎啦，打㗎， 大家。頭先聽講話咩喎？聽講話啲土共佢哋係霸位，跟住然之後又急尿，又走咗出去。咁人走咗出去，咪揾咗佢哋喺出面，俾佢入翻到亭嗰度咯。 黐撚線，咩嚟啊？ 咁樣咯，係我繼續搞嘢。 咁樣。 咁咧，咪講翻咧嗰個收錢嘅問題咧，在於佢哋嘅眼中咧，甚至嗱，咁呢個唔係罪嚟嘅，即係唔係錯嘅，即係譬如你話參與一啲行動，你話俾錢，咁可能有啲，即係我對於我哋嚟講道德上梗係唔可能啦，好多嘢都其實當然有一啲團體會咁樣做咯，但係呢個係佢哋嘅概念嚟噶嘛，佢哋嘅概念係一定係覺得出嚟呢啲咁嘅支持，嗱，但係佢都係真心支持嘅，即係話我都係真心支持阿 CY， 只不過有錢收啊就好咯， 唔係，但係冇理由冇錢收㗎。 有居馬費啊嘛， 做乜出嚟咧？點都有居馬費先啦。 咁我喺屋企支持咪得，嗰、那個唔係居馬費，嗰、那個飲嗰、那個茶錢嚟噶啦，即係已經去到，即係你唔係俾50蚊就可以叫佢出嚟。咁呢個係佢哋嗰個概念啦。好啦，咁你建基於呢個概念嘅話，今日你見到去到梁振英咁大鑊啦。梁振英唔係受審啦，即係假設梁振英係個被告，咁啲人覺得哦，咁佢係衰人咁樣，咁唔支持佢咩件事啫？咁佢嚟做證人啫嘛，佢告人啊嘛，咁你應該好大張旗鼓去支持 CY 支持梁振英咁出嚟啦。但係今日數嚟都唔夠20個，即係少個人民力量吹雞啊，即係出去行動，人民力量不嬲20-30個咁樣，咁佢都係不足20個咁樣走出嚟，咁咦？唔夠錢喎，真係嚴重地唔夠錢咯。因為你喚醒大家記憶啊，呢啲咧一有呢啲咁嘅公開場合，跟住走出嚟噓咧，其實都係梁振英搞起啫嘛。即係有梁振英上台之後，先至有愛港力啊、愛港之星啊出嚟，就係其實就係嗰陣我哋叫做一個好似反示威咁樣嘅行動走出嚟，就係我哋示威。有人出嚟反對你示威咁樣，咁呢個係呢個當然即係違反一 示威嘅示威。 咪就反示威咯，唔使反示威嘅示威噶，即係佢有人反對你就好走出嚟示威，咁當然你在於普世價值嚟講，在於一般嘅規矩嚟講，你都冇理由去反對人哋做示威啦。即係話，譬如有人走出嚟要係撐示威遊行咁樣，咁在於以前喺4-5年前嘅角度嚟講，我哋冇理由整條隊喺隔離向佢噶嘛，因為我哋都基於相信大家都有言論自由啊，你可以做，都係可以笑你喺側邊笑，我都係一件事，但係你冇理由好啦，跟住去到點解成日都話群眾鬥群眾呢樣嘢，我哋講緊我初出嚟做節目嘅時候，都成日都講呢樣嘢係唔應該咁樣做，喂，屌，但係去到今時今日真係理你喎。 即係已經去到化到去爐火純青，大家都慣咗就係、總之一有啲示威場合咧，就擺兩邊，咁兩邊就會互嘈啦。你自己諗翻梁振英上台之前咧，係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嘅，而偏偏而家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啦，警察又係咁啊，我哋又見到呢班又係咁啊，而佢哋又覺得，大家都係交換意見啫咁樣，即係就算班長頭先行過同佢講話，大家各自表述啫，冇嘢嘅冇嘢嘅，但係佢又唔諗下咧自己個籠裏邊嘅喎，我哋就喺出邊嘅，我哋就自由自在嘅，佢都唔諗。 跟住佢咪同你講，我可以翻牆，你可唔可以入嚟牆裏邊咧？ 係啊， 就係唔得啊，真 係。唔係，其實我哋係可以，其實我哋係可以，即係如果我揀就跳咗入去咧，我諗差佬耐我唔好啊。 係。個差佬咪會走過嚟同你講，幫幫手， 其實就話啊，呢個人哋地方，人哋地方，我有十幾個衝咗入去，入邊喺度傾偈嘅，咁佢拉我出嚟一拉， 唔係啲差佬唔敢做啲乜嘢，佢會咬曬，咁佢就走過嚟求你出翻去咯。 咁佢差佬又亂啲嘅，都好似 求其揾幾個冇著熱狗衫嘅試下行入去得唔得？ 而家我睇睇先。 應該可能可以試下嘅，其實尤其是今日我見嗰啲 兩個人啊，佢哋 多兩個人就 可憐啊。 唔係，因為我見今日嗰啲唔係好熟口面咧，咁所以我懷疑佢哋係咪做唔慣？可能呢個中數係唔同嗰批人啦，咁樣咁可能做唔慣。啊，唔係原有嗰啲可能調咗去另一個政治部嗰度啦。 你睇下晏啲會唔會多啲人啦？咁我哋唞陣啦。